源共享，合作交流，一带一路，互利共赢。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 每到中国的传统节日，永恒的魅力总爱和您一起来分享的就是中国的传统音乐。我是汪卓，端午节特别节目，此刻来聆听到的是古琴的声音。当然了，在今天为您准备的第一段音乐也是和中国的古典诗词有关。中国古典诗词是中华文明在语言文字上的浓缩精华，几千年来中国人精神风貌的展示，也是中华文脉得以传承发展的重要基因。那下面要听到的这样的一段是蔡文姬谱写的原词《胡笳十八拍》。胡笳十八拍，这是一首中国的古琴名曲，传呢是蔡文姬作，中国古代十大名曲之一，而且呢它是古乐府琴曲歌词，一章为一拍，一共有十八章，所以得到此名，反映的当时也是文姬归汉，汉末大乱，连年烽火，蔡文姬在逃难当中被匈奴所掠，流落在外，后来和左贤王结成夫妻，生了两个儿女，在塞外度过了他十二个春秋，但他无时无刻不思念故乡。曹操平定中原，与匈奴修好，派使节用重金赎回文姬，于是他也写下了著名的长诗《胡笳十八拍》，叙述自己一生不幸的遭遇。在琴曲当中呢，就有大胡笳、小胡笳、胡笳十八拍、情歌等等的版本，曲调虽然各有不同，但都反映的是蔡文姬思念故乡而又不忍骨肉分离的极端矛盾的痛苦的心情。音乐委婉悲伤，撕裂肝肠。永恒的魅力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很少能够聆听到这样风格的音乐，这也是在端午节，在传统的中国节日当中为您带来的中国古典名曲。 如果说端午节的标签人物当然是屈原，耳边听到的音乐就是屈原问渡，而在这里面我们听到的清脆的打击乐的声音是来自编钟。编钟是中国古代汉族大型的打击乐器，兴起于西周，盛于春秋战国，一直到秦汉。中国是制造和使用乐钟最早的国家，它有着青铜铸成，由大小不同的扁圆钟按照音调高低的次序排列起来，悬挂在一个巨大的钟架上，用丁字形的小木锤和长形的棒分别敲打铜钟，能够发出不同的乐音。因为每个钟的音调不同，按照音谱来敲打，可以谱奏出非常美妙的乐曲。引在木架上悬挂一组高低音调不同的铜钟，由古代侍女用小木锤来击打奏乐。当然在中国的西周就有了编钟，而我们听到的耳边的编钟是被称作世界八大奇迹的曾侯乙编钟，出土是在1978年，震惊了考古学界和音乐圈。出土以后的编钟是由65件青铜编钟组成的庞大乐器，它的音域跨5.5/8度，12个半音齐备。它高超的铸造技术和良好的音乐性能改写了世界音乐史。现在我们来聆听到的就是由这套编钟来演奏的屈原问渡。 编钟的声音，透过文物触摸历史的厚度温度，透过编钟去聆听千古的绝唱。在此刻聆听到的又是另外一件可以作为中国渊源文化代表的一件乐器，古琴。而他演奏的也是很多人最为熟知的古琴一个曲目，流水。流水的谱本最早见于朱权的神奇秘谱，但是现在所弹的流水都用的是张孔山的流水。张孔山的流水仅见于一个版本，就是天文阁琴谱。古琴的琴声既纯和淡雅又清亮绵远，意趣高雅，哀而不伤，乐而不淫，怨而不怒，温柔醇厚。古琴的琴声不大，内敛深沉不张扬，所以更适合自赏。自古以来，古琴的演奏往往是被看作知音之间心与心的交流。一韵今朝的古琴曲《流水》也引出了一段俞伯牙和钟子期的脍炙人口感人至深的故事，成为了千古美谈，拨动着今人的心弦。随着琴声缓缓奏起，听琴的人已经随着琴音回到了春秋时期。耳边的古琴加入了一件好像能够唤起灵魂深处回音的乐器，这就是埙。这种穿越远古的回音，它是用陶土制成的，中国最古老的吹奏乐器之一，大约有7000年的历史。它的音色质朴悠远，被称为立秋之音。它肃穆旷古的音色也是有着商周时代所特有的气质吧。

他创办的中国第一所纺织专业学校南通纺织学校开启了中国纺织高等教育的先河。为了纪念张謇先生，这次展览精选出100多幅图片和50多件张謇相关的物品，其中张謇诗文稿是首次走出南通博物馆向公众展示，以此再现了张謇平凡而伟大的一生。在首都博物馆举办专题展的同时，话剧张謇昨天也在国家话剧院大剧场上演了，将连演3场，以张謇过70大寿时突然听说实业陷入困境而展开剧情，再现了张謇一生怀揣实业救国的抱负。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永恒的魅力，端午节特别节目，我是王卓，欢迎你回到第二时段。在很多古装的电视剧当中，我们会看到很多中国的古老的乐器，比如在《甄嬛传》里，我们看见过编钟的演奏，在《花千骨》里，我们也听到了鼓哨声。20世纪70年代初，在一些出土文物当中，人们发现了远古人类早已经有的和口笛很相似的乐器，就是鼓哨。那在浙江省的余姚河姆渡遗址当中，发现了160枚鼓哨，它的制作距今已经7000年左右，是用禽类的动物当中的中段肢骨制作，大概4到12公分不等。还有就是在1981年5月，也出土于河南省舞阳县城北22公里的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墓葬当中，也有一只鼓哨。这只鼓哨呢，是用猛禽的骨制成的，大概有20多公分。可以说，鼓哨是中国最古老的乐器了。它在远古时期就是生产工具，当然也是简单的乐器。现在我们来聆听的就是这件古老乐器和乐队合作的音乐，鼓哨与乐队。 有人说，我没听够编钟，也没听够古琴。那此刻为你带来的就是编钟和古琴他们合作的一段音乐，名字叫《幽兰》。就像这首曲子的谱序当中所说的，其声微而致远。 永恒的魅力，端午节特别节目，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都是最古老的声音。端午节这个中国的传统节日，标签人物就是屈原。那现在来听一段现代人的演唱，屈原来自于蔡琴。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收听，那今天永恒的魅力端午节特别节目就到这里了，之后播出的是古典也流行，我是王卓，明天节目再见。